我想请大家翻到一处的经文，我们今天开始读一段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七章七八九节，七八九节，弥迦书的先知书，弥迦书的第七章七八九节，有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啊，弥迦书的第七章七八九节，来七章七节来起。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阿们。好，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周所讲的，在1949年之前的这50年当中，在教会当中呢，形成了我们说整个20世纪的西方教会，也是从一个宗派的世纪，然后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基要派跟这个自由派已经进入到了所有的宗派当中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此在49年前的中国教会当中，也已经形成了基要派跟自由派的两个阵营，两条的脉络啊。那可不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举到49年前的哪一些基要派的代表呢？从西方的宣教士宗派，然后到中国本土的这个奋兴运动，可以我们举出一些什么？好，我们有举到王明道，然后呢，宋尚杰，对，然后呢，丁立美，对，那丁立美是比较他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对，有举到哪一些代表人物？我们讲到在宗派当中的这个保守派的一个代表是什么？记得吗？是长老会里面的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然后呢和他们所创办的这个什么华北神学院然后在西方宣教士里面有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基要派的是谁呢？记得吗？我们提到一位叫白秀生还有一位叫贺四，对吧？是华北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呢在差会当中，我们提到一个基要派的代表是哪一个呢？是内地会，很好啊，那个音强你不准回答了我问其他人然后那个本土的这个20年代以后，20年代到30年代的奋兴运动出来的几个代表的人物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讲到中国教会的三巨人，或者是中堂讲到中国三会教会基要派最主要的那几个人是 哪几位？王明道，还有呢？宋尚杰、尼托生，对吧？或者有的时候会 举到贾玉敏或者是会举到杨绍棠。然后我们提到有几个基要派的，49年前的基要派，但是在49年之后加入了三字的，在宗派当中的几个基要派的本土的人物，记得吗？我们提到贾玉敏、杨绍棠还有陈崇贵这三位。好的，然后我们提到自由派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几个机构是什么一个是青年会，对吧？青年会，还有呢？还有这个基督教协进会，然后到后来30年代的中华基督教会就 这是两边的两根线。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49年以后我们先从王明道讲起。王明道在这个50年初的时候，其实当时整个教会呢，西方宗派呢比中国本土教会呢看得更清楚一点当时的局面。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宣教士视野开阔一点，对吧？他们有那个国际视野，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苏联干了什么所以呢他们的视野会比中国国内的人的视野要强一点。 所以他们普遍的呢认为共产党进城之后整个教会会遭遇到很大的打击，甚至可能教会都难以坚持下去。因此呢在1948年到1949年基督教界呢举行了好几次的叫做应急会议啊，应急会议啊。那么在这个四川举行过，在那个黄山也举行过几届的应急会议。在这几届的应急会议当中呢，也有一位这个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在教会的那些重大的关头，特别是面对到整个教会自身还有整个社会历史的重大的这种变迁的时期，这个时候通常有视野然后在里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常常是长老会的人士，那么长老会的上海国际礼拜堂的一位牧师叫做毕范宇，那么毕范宇呢，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三字是长老会的另外一位牧师最早提出来的三字的原则叫什么，记得吗？有人记得吗？啊，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吗？尼维斯，对，尼维斯啊。那么在这个最早在1948年到1949年的应急会议当中提出来这个家庭教会的原则的，或者家庭教会的方案的，是这个上海国际礼拜堂长老会的这个毕范宇牧师啊。毕范宇牧师呢就讲到说，因为当时教会的重心呢是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你知道这个当时因为人少嘛，虽然我们也看过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这些很偏远的乡村里面，对吧？但是教会的主体仍然是在城市的，而且通常都是在大城市，而通常都在东南沿海城市，对不对？大部分的教会的信徒机构还力量都集中在东南沿海的这一圈嘛，所以因此呢毕范宇就提出来说，教会要考虑将它的重心从城市呢转向乡村，转向乡村来寻求共产党进城之后的这个保存和这个发展。那么第二呢他就提到说，像初代教会一样，教会在历史上通常常常在这种艰难的时候所采用的就是家庭聚会的方式。所以他提出两个教会在49年之后的方向，面对共产党的这个打压的方向，一个就是转往乡村，第二一个呢就是家庭，所以呢这个他这个也是卓有远见的，因为在几十年之后我们的确看到中国的教会的主力就叫做乡村家庭教会，对不对，因为整个就是城市教城市东南沿海的城市教会是直到49年教会的主体，但是呢在教会的本土的这一群人里面呢，包括像 王明道这一群基要派的人士，他们对共产党呢看得没有那么清楚，他们觉得应该没多大问题，虽然我知道共产党是 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因为共产党在四五年之后到48年、49年这个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这些宣传，其实还是蛮成功的，蛮成功的。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是腐败了，那共产党来是要搞民主的，对吧？因为共产党一直反对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不民主嘛，呵呵，对吧？国民党搞独裁不民主，所以他们来了要实现民主，就是当时这个大家看好多年前有一位叫做我们四川的一个作家叫做笑鼠，对吧？他主编的一本书叫《历史的先生》，那里面就收了这个共产党在1946年到1948年的《新华日报》上面的所有的这些社论和这些文章。你去看那些社论和文章的话，你现在不要乱转，因为转了肯定要被抓，因为在那些文章里面，他们全都是这个整个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然后这个也反对一党专制，然后热爱美国，对吧？全都是这些话语，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应该没太大问题，还应该还不错，至少比国民党好。所以呢1950年初王明道到天津一个地方去讲道，他在天津的一个公园还是街道上面就看到拉了一个横幅，因为到处都有标语嘛， 他就看到一个标语，那个标语当中写的落实还是叫保证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哦，他一看到那个，他觉得说共产党至少还是说话算数的啊，这个还是要保护基本的宗教自由啊。虽然我们知道可能传福音会比较难了，因为他们是这个无神论的，但是对教会的基本存在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呢，教派都是这样想的。那还有一点呢，是说你注意到我们讲到四九年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教派包括本土教会的这种自立运动本身背后有一个很强的社会思潮的背景，就是民族主义情怀，对吧？就是中国要独立，要实现这个民主的复兴，要摆脱这个西方国家的控制。所以呢，这些本土的教会呢，他们心里面觉得怎么说呢，他们心里不觉得他们是洋教，他们已经觉得他们是什么中国的教会了，他们已经跟差会跟西方宗派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们一点都没有觉得他们可能会被当作敌人啊，他们更不会觉得他们会被当作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跟帝国主义已经作战了，已经摆脱他们了，他们现在是中国人的教会，是自立的教会。所以呢，在三自运动起来的时候，王明道就坚决的反对，他反对的一个原则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早就三自了啊，那我们上次也讲的，他们的确都已经实现三自原则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特别是这个三自运动呢，早期的话呢，可以有一个分界线哈。早期有一个分界线就是这个朝鲜战争的爆发，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的话，中美就成了什么交战国了，对吧？就成了交战国。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反美，这个就是政治上就是明确的敌人了。所以呢，这个那个是三自运动从早期到它比较中间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当两国交战之后呢，美国政府就冻结了所有中国机构在美国的财产啊。那么中国有很多的教会实际上是依赖什么，依赖差会还有基金会，依赖这些西方宗派的经济上的帮助的。所以呢，两国一打仗，美国那边把这个跟中国有关的这些钱都冻结了。那么这个时候政务院，就是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政务院呢就召集了一次叫做领美国津贴的教会和机构的一个大会啊，就是要来清算跟解除跟美国的所有的关系啊，人财物啊，把这些关系要分清楚。那么这一次会议呢，可以说是三自运动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然后也是这个共产党这边级别比较高的一次会议哈，应该是陆定一主持的。然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发表这个讲话啊，那么然后可是在这个会议上呢，尼托森也参加了的，然后靳殿银就是山东的耶稣家庭的那个创始人啊，也参加了。就是这两个，靳殿银的耶稣家庭跟尼托森的地方聚会所，是两个最大的本土的中国本土的教会系统啊。王明道呢，虽然有这个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他自己的会堂呢是独立会堂，他只有这一间啊，他没有一个教会系统啊，因为他我们说了，他浸信会是什么呢？独立堂会主义嘛，对吧？独立堂会主义。那他的这个基督徒会堂在大概就是四九年前啊，刚刚四九年啊的时候，修了那个扩建了，好大的，他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院子了啊，教会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他也住在里面，然后修了一个新修的一个礼拜堂。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四九年的时候，基督徒会堂迎来他的一次复兴啊。所以他基本上是500人到六七百人，他整个院子坐满了，前前后后大概有五六百人。 对，但是他五六百人，他只是一间堂会。可是尼托生的聚会所系统在全国号称是十万会众的，然后那个耶稣家庭在山东的一些的地区，那他的影响呢不是全国性的，主要是在山东，也影响到可能其他附近山西啊其他几个地方，但是他总的来讲他是集中在那个地方，可是他集中的程度很深。为什么呢？因为进殿营的耶稣家庭有一点点像什么，有一点点像人民公社，就是他们是仿照的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之后他们叫什么凡物公用啊。所以呢，耶稣家庭这个家庭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家庭，不是指的啊，你的家叫小家啊啊，然后大家一个教会这个叫一个家，然后呢，他们有好多个家，二家、三家、五家啊，他们有这个很多家，几百个家，那家里面就有家长，总之他们算一个家，所以呢，所有的地啊，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拿来，其实耶稣家庭呢，在中国呢，是好像有点像以色列后来复国之后他们搞的一种。公社，对，有点像一种公社，所以他们有点像一种公社。不过他们这种公社呢，不是强权下面做出来的，他们真的是自愿形成的，然后也是凡无公用，而且他们的效率挺高的，他们的那个土地的产量很高，所以在当地社会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什么呢？我们上一次讲说。在一些地区这个教会不是乡村社会里面的结构那么中国传统是乡绅，对吧？乡绅是乡村里面的主要的这个精英阶层啊。那么到了这个教会出现了之后呢，那教士、宣教士、牧师、传道变成了乡土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啊。那么共产党来了之后呢，他就消灭了，但不是消灭教会，他在整个乡村里面，那你知道49年之后就开始消灭什么乡绅阶层嘛啊，所有的乡绅阶层，就像上一次那个谁提到那个，我有引用那个话，就刘鹏老师讲的，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当中最搞笑的最悲惨的几件就是认不清历史局势的事情，就是在1911年，春天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皇宫里面当太监，然后1949年前夕呢，刚好家里买了地啊，那这两种人后来都死得很惨。然后他说，第三种呢，就是在2018年呢加入三制。所以在49年之后，整个乡绅地主阶层基本上就被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呢，是以村党支部书记来替代了原来的乡绅，实际上是流氓阶层和党棍阶层，他们都不是传统乡村社会当中有文化的人，也不是传统乡土社会当中被大家尊敬的人不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中的德高望重的人，五老七贤这些人都被打掉了，其实出来的是流氓无产者，然后跟着共产党然后冒起来成为乡村当中的新统治者。但是呢，耶稣家庭很有意思，耶稣家庭在当地的那些地方，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的结构，就是他们家，耶稣家庭，他们完全就是公社，他们出来的这些家长，每个家的家长就是乡村社会的整个的那个结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还觉得耶稣家庭应该是在教会，中国的教会里面最中国化的，然后最，而且是最社会主义化的，就是他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对吧？因为人家已经搞公社，你们不是搞，你们共产党不就是要搞那个公有制，对吧？然后人家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了啊，所以呢，在那个吴耀宗的儿子的回忆录里面哈，他就讲他当时在读燕京燕大啊，在燕大的宗教学院，当时中国教会里面好多的这些一些有名的牧者的孩子都在那个地方读书啊，他也在那儿读书啊，宋尚杰的女儿也在那里读书， 他说有一天呢，大家在那个读书的时候呢，忽然就是要做一个讲座，哇，就是很热闹。然后呢，来了一群打扮的，就是像农民的一群人，带头的就是进电营，然后到燕大来做那个报告，就是讲他们的耶稣家庭。然后整个燕大，他说整个都沸腾了，看到在中国的乡土里面有公社，对吧？有这种这么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么革命的东西，我们基督教里面有这么革命的东西啊！然后就都兴奋得不得了，因为觉得耶稣家庭简直就是基督教跟社会主义的结合嘛！啊，但是呢，到了51年，第一个灭的就是耶稣家庭，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不把你打掉，没有办法让党支部书记进来。你把我的位置都占了，对吧？你已经形成了你自己的，就是教会在山东的一些地区，在耶稣家庭的地区，教会已经甚至完成到一个地步，叫做它已经改变了乡土社会的结构了。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被再次改变嘛，对吧？所以耶稣家庭其实是早期被迫害的最严重的一个，就基本上因为后面像王明道这些毕竟都还是宗教罪名，他们根本不是宗教罪名，直接就是反革命，直接就是当时还没有国家宗教局，当时是一个宗教处的那个处长，我忽然忘记他的名字了，是他亲自带队，然后一个工作组进驻到耶稣家庭，几个月的时间，耶稣家庭的就全部被打掉，然后进电营坐牢，然后整个反革命案件就已经完全就把耶稣家庭全部摧毁了，啊。那么第二一个，这个尼托森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尼托森呢是有他的聚会所系统，啊，有这个教会系统，共产党最要打击的是什么呢？有组织系统嘛，对吧？因为他要整个的来改造社会的组织系统嘛，所以呢，你有组织系统最强，那尼托森是组织系统最强的，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尼托森的神学呢是反对一切的宗派，他认为一切的宗派都已经错了。那这个话呢，其实也有一部分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在20世纪上半叶，教会的主流已经受到自由化的影响。所以呢，他觉得那些在华的这些宗派都已经自由化了，都已经是等于不信了，所以他们要出来，他们叫一小群，对吧？叫小群，他们要出来恢复那个已经失落了真正的福音。所以这样子，他们就反对一切的宗派，他们说我们不要所有的宗派，我们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不称自己是教会，啊，他们只所以呢，后面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名字。没有什么名字呢，大家就他们有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称他叫小群，啊，因为他们说这路加福音说我们是一小群，对吧？真信主的人是一小群。然后他们也有用过聚会所，我们就称他聚会所，或者他们呢强调一地一会，一个地方的教会只能应该有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称他叫地方教会，啊，所以有各种的称谓，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看自己是教会，啊，他们就是一群啊真信的人，啊，然后在一起聚会，啊，就这么一个观念。可是呢，这一个反对宗派 的聚会所系统呢，却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派，啊，最大的本土宗派。所以共产党呢抓他是在51年就抓了，啊，抓他是要破掉整个的这个宗派。但这个宗派呢，实际上他的信仰聚会所，我们当中不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过去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以前有过聚会所的背景啊，一些老信徒，聚会所其实是非常基要派的，在信仰上其实是非首先它是非常基要派，然后它是非常的强调什么呢？它是非常的强调内在 的信仰生活的，内在的灵修，内在的与主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呢是完全不管社会的，啊，是完全不管社会的。他们是受到这一个这个英国弟兄会的影响，啊，强调内在的，受到那个我们称为叫教会历史上叫做奥秘派，啊，就是这个内在的奥秘派和神秘派的影响。所以他们呢基本上是就是你跟他们人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特属灵的，他们基本上不会跟你们谈，当然更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电影呢，对吧？小说这些都是非常世俗化的东西， 啊，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原来遇到我遇到 有一个人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后来接待从那个地方来的人，他说那个弟兄太属灵了，我跟他待了两天他没说过一句人话，全都是圣经，每一句圣经跟圣经连起来中间没一句是人话啊，他太属灵了，都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他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啊。但是呢他们呢又有点那个，就是他们不关心社会的，他们觉得社会都已经要沉了，最重要的是抢救人的灵魂。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呢，他们好像又有一点政治上，这怎么说呢，不关心政治的人呢，他突然在某个时候政治上都会变得比较幼稚，对不对？其实整个50年代的三自运动都会发现中国教会在整个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这种幼稚使得他实际上被裹挟到整个政治运动当中去了，因为他没有判断能力啊。所以在1849年的时候，这个聚会所本来是很内在，只讲掉内在生活的人，他们突然一下子搞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们举行了一个集体祷告会，要一起祷告男主解放军过江啊，那一起伸着手往那边祷告啊，这个男主解放军过江呢啊，然后举行了整个的叫大家穿着白衣到那个街上去，那个在那个上海街头这个传福音，穿着这个白衣，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整个就是末世到了，共产党要进城了，你们再不悔改没机会了，是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到了51年他们就变反革命了，整个变反革命了。所以呢尼托森是在51年就已经，他去东北，因为在东北有厂啊，那在那个地方就被抓了，抓了之后呢一直到56年才判刑。其实呢他被抓之后就从中国教会当中就消失了差不多5年，就是抓了之后就像现在抓一些人一样，不知道关哪儿了啊，也没有跟家属说他到哪儿去了，我们抓了他吗？谁说抓了他？没人说抓了他呀，他失踪了，他失踪了5年啊，一直到56年尼托森反革命集团案才出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瓦解他的这个聚会所系统。那么尼托森呢实际上也是加入了三自的啊，尼托森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反对三自，但是后来呢他又改变了，因为可能压力太大，他的因为他并没有他的对政治的一个理解，所以当情势一来的时候呢他有理解，后来他发表言论说，他说这个国家是一个盘子，教会像一个杯子，杯子放在盘子上面的啊，尼弟兄最喜欢讲比喻了，是吧？你也不知道他意思是什么啊。总之呢他就说这是杯子，是盘子，盘子应该放杯子上。所以呢就加这个整个聚会所呢就加入到那个三自里面去。但是加入到三自里面去，共产党还是不放过他。为什么呢？因为怀璧其罪嘛，对吧？你虽然加入到三自，但你这个系统太大了啊，所以呢还是把他给抓了。但是他一旦被抓之后呢，很多地方的聚会所就纷纷的退出三自啊，就退出三自，因为你把领袖抓了嘛。所以呢聚会所呢在尼托森被抓了之后呢，基本上各地他也没有一个中央系统，他的中央系统呢实际上是因为尼托森的教导来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被抓了之后呢，各个地方的三自就各自不是三自，各个地方的聚会所各自为政。所以聚会所呢既有在三自里的，也有不在三自里的，有加入三自的聚会所，也有从50年代开始就出来的家庭教会中的聚会所，那实际上他两边都有了啊。那么呢说到这个王明道，所以呢包括王明道在内也是一样，在那个处理领美国津贴的中国教会和机构的政务院的会议当中，尼托森也去参加了，那么这个金殿营也去参加了，只有王明道坚决不参加啊，他这个脾气有点牛啊，他不坚决不参加。然后呢人家还派了好几个官方的代表，青年会的呀，这几个会有几个老的传道人去请了他3次，他都不参加。他说我跟帝国主义啊，用我们今天的话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对，我早就三自了，我早就不领，我从来就没有领过美国教会美国差会的一分钱的津贴，或者是任何一分钱的奉献，我们从来都是这几十年都是自立的，我跟这个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不需要去参加这个会啊。所以呢就只有他一个不参加。那共产党呢一直呢很 把他恨之入骨。但是呢，一个方面呢，他不是他并没有一个教会系统，所以呢，并不存在这个上面就是要像对付金殿营和尼托森一样去那么急迫的要打压他。二一个呢，他没有教会系统，他只是有他个人的影响力，所以呢，还是想争取他啊。你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耐心的啊。这个一直到55年，就55年要抓他了啊，一直到55年啊，这个周恩来都放话，仍然都放话说三字一永远为王明道先生留着一个位置啊，都一直是这样放话的，只要他愿意，三字的副主席这个位置是为他留着的。所以那个共产党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然后他又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那后呢，他比较也有，当然尼托森其实也有国际影响啊，王明道也有国际影响。中国当时呢正在到五五年那个时候哈、这个跟美国打了一仗，然后他很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嘛啊，在外交上也在有一些突破，承认他的国家不多嘛，只有阿尔巴尼亚这些，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想邀请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呢就提了一系列的说访华，其实最后没有来成，但是呢他提了一系列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说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想见王明道啊，所以呢这边就给王明道做工作。后来王明道说不见，来了也不见啊，最后把共产党给气的了，说留着这人没用哈、所以呢到了55年的6月份，55年呢王明道发表了3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啊。我们甚至可以就中国教会的意义来讲，有点像这个1522年的时候，路德发表那个3篇的檄文啊。路德发表那3篇的檄文，很多人说那个才是宗教改革的正式的开始啊，叫教会被掳巴比伦啊，那几篇檄文。那么王明道在那一年当中呢，就连着写了几篇文章，叫做真理呢读述呢啊，那就是说圣经，这本圣经到底里面是真理呢，还是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呢？他说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帝国主义的毒素啊，里面都是真理啊。然后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基要派信仰的一个表达。然后呢反对三字写了一篇最著名的护教文啊，我鼓励大家，我请大家这一周下来之后能够读一下王明道的这2篇文章好吗？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是为他讲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字，我们不加入三字不是因为我们是反革命啊，我们不加入三字不是因为我们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啊，我们不加入三字是为了信仰啊，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是因为那些加入三字的那些人，我们血雨与他们为伍，因为他们是不信派啊。所以呢，这个他不骂共产党，他骂跟这个共产党的人，对吧？对不对？他这个，但一方面是跟他的信仰也有关。他并不是从一个政教关系的角度来讲说，说我不能够加入你的三字，因为教会不能够在政权不能够在我之上。他没有说这个话啊，你很有意思哈。对，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其实王明道那么坚决，王明道没有在政教关系当中去说话。没有说共产党我你不能够统治，你不能够管理我的教会，你不能够做教会的头，你来做教会的头是不对的，是违背圣经的。他完全没有讲这些话，他只是说那些人是不信的，那些人是不信的，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坚决不参加。后来呢，甚至北京的这个政府呢还给了他们一个挺好的一个出路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三字一样，说你不加入三字，不加入三字算了，那给你们做一个临时聚会点登记可不可以，对不对？你们说今天这一轮里面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说好好好，不加入三字，不加入三字，我们知道你们讨厌三字啊，我们不加入三字，我们在三字之外咱们在宗教局做一个临时聚会点怎么样啊？所以当时北京政府呢就对王明道还有其他10几个就北京的一帮的这个基要派的人士就给了他们一个说参加政治学，参加这个让他们参加三字，他们不参加三字。然后呢北京市政府就同意他们不参加三字，他们自己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的学习小组就是政治学习小组 然后呢，这个他们商量了之后呢，又给北京市政府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以个人名义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但是教会与政治无关，拒不参加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就必然还是要碰政教这个问题了啊。那就是我们不参加，因为原先说你三自嘛，然后你就说三自我们不参加是为了信仰，现在人家说好不参加三自，让你独立组织一个，然后他们就逼着要说了，对不起，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不参加啊，政府举办的我都不参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你看他们里面也还是有一点的谦卑，他们说我作为公民个人可以参加，我作为公民个人，你非要逼我去参加，那我只能去参加，因为你是掌权者，但是教会绝对不能参加啊。所以到了这个他六月份发表这一个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文章，整个就已经变得非常的尖锐了。那么大概就是在六月的18号或者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那个主日那一天，他讲到的题目叫做人子被交耶稣被交在人子被交在罪人手上了，对，人子被交在罪人手上了，这是他当天的讲道。讲完道之后呢，那天晚上就是很10点钟啊多少，他在家里面突然呢，他突然可能是睡了还是都没睡，他突然起来发现后面有一个声音说不许动啊，然后呢就有一个公安拿着一把手枪就抵着他的腰啊，抵着他的腰，然后跟他说钥匙在哪儿。然后他才想过来，他们不是开门进来的，他们是翻墙进来的，他问他钥匙在哪儿啊。实际上是那天晚上的是十几个公安，因为他们是个大院子嘛啊，是翻墙进来的，然后呢进入他里面，到了他后面不许动，就把枪抵在他的后面，然后叫他把钥匙拿来，然后再去开大门，然后更多的人是从大门里面进来的啊。在那一下子的时候呢，王明到后来就讲那个他把他吓坏了，把他吓坏了，因为你没被人拿枪在后面抵过，你不知道是吧，人是软弱的，没有谁是那么刚强的啊。所以王明到他说，他后面讲说他整个从那一刻开始，他后来回顾说，从那一刻开始，其实他已经崩溃了，他的整个心智，不是说他的信仰，整个信仰，他说那一刻他的心智就已经崩溃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个。然后他回忆说，他被抓进去了之后呢，没有经过多久，还没有经过现在有一些维权人士弄进去，可能怎么毒打，怎么这个刑讯逼供，他还没有对他做那么凶的那个，他就已经崩溃了，他就承认所有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啊，反党的啊，帝国主义的，然后什么什么，就总之他在这个从50年一直到55年反对的东西，他全部都承认了。然后呢，写了这个自白书啊，这个认罪书，这些东西全部都写了。写了之后呢，就把他放出来了，啊，这是他第一次入狱啊，第一次入狱。他第一次入狱在里面呢，就是跌倒了啊，就是跌倒了。那他后来就讲是说，他说他自己里面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怎么样的属灵的骄傲呢？就他这些年一直在抗争，跟那个他有过一个属灵的骄傲，就是他有过跟日本人的经验。因为在日本，因为日本那个日据时期，这个北平是被占了的嘛，对吧？他在日本人下面是活了8年的嘛，啊，那么在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也搞三自教会，一样的搞三自教会。日本人就搞过三自教会，日本人呢就搞一个叫做华北教会什么联合会啊，大概叫这么一个名字，那就实际上就是官方三自教会。而且这个官方三自教会，因为它是占领军嘛，所以它是由日本军部里面的情报处情报部门来，就是相当于就是间谍部门，就是国安这个部门，对吧？是他们来直接组织的这一个部门，而且还请了日本的，就你们是教会嘛，对吧？我们日本也有教会，所以呢将日本教会的代表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过来，那我们日本是教会嘛，对吧？教会你们彼此相爱嘛，对不对？我们日本的教会来了，那你们中国的教会不应该去迎接吗？不应该互相团契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组织这个华北的中国人的教会联合会，然后来接待日本来的弟兄嘛， 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他们就来组建这个 华北所谓教会联合会，王明道坚决不参加。那个时候坚决不参加，日本这个大佐啊，登门了几次，坚决不参加，最后呢，干脆就把他请到宪兵队里面去了。在宪兵队里面，当然对他还是很客气，王先生你坐啊。但是实际上在宪兵队里面关了他几天，关了他几天之后，他还是不参加，他坚决不参加，他死都不参加。最后呢，宪兵队觉得拿这人没办法，他后来发现说这人呢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或者政治上的什么东西，就是个耶稣迷啊，对，就是个耶稣迷啊，就是这个就是太这个就太顽固的一个人，放了。啊，所以也可能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所以就放了啊。所以呢，在那个实际上是王明道得到很大的一个声誉啊，就是在整个那个日战日区的时候，他持守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人的面前持守，这变民族英雄了，对吧？所以呢，所以他里面呢有一种，他说他后来自己说，他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他的意思就是日本人我都不怕。我还怕共产党，共产党好歹是中国人，对吧？我日本人都不怕，我还会怕中国人吗？那日本人那么凶，共产党怎么样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难道会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凶吗？对吧？他心里呢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中国人对中国人更凶，对，所以呢他就在里面就跌倒，而且他跌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里面人软弱的时候，真的你很难。他关在那个他们监狱呢，监狱里面都分1号房、2号房、3号房，通常都是比较大的犯人才关1号房、2号房，所以他被关在2号房里面。然后呢，同来说你犯什么罪啊？你犯这个那关2号房的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人，然后这是要枪毙的。然后那两个人呢，实际上是政府放进去的线人。然后在旁边跟他说话的，然后这两个人就在谈论说，现在政府发明了一种新的子弹，那种子弹呢，他打到钻到脑袋里面去，几个小时都死不了。他王明道呢，他说他就信了，嗯，他真的在那种害怕嘛，他害怕，他说他就信了，他想一枪打死就算了，还一枪打在里面几个小时都不死，他这个越想越害怕，嗯，所以你会知道人都是软弱的啊。即使是王明道这样子，我们整个中国教会我们很尊敬的啊，被主大大使用的这一位，他也是软弱的，在那个面前，刀剑的面前还是软弱。所以他出来了之后，他就停止，他知道自己软弱了。他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以前唱过一首歌啊，我们提到叫什么，有一首奉献的时候常常唱的一首歌叫一切全献上，对不对？一切全献上。然后呢，王明道在那个里面，他就想到这首歌，他就拿出来写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他就写一切全完了。你看他的信仰崩溃到那样的地步啊！你可能你信仰软弱过，可你没有，你高没有高到那个地步，你可能低也没有低到过这个地步，对不对？但实际上就是说，王明道的信仰软弱崩溃的时候，其实是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人都软弱崩溃的。他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在家里没有天天说一切全完了，对吧？也不会唱这个吧，对吧？他是说一切全完了，但是神确实就是提拔这个，从粪堆当中提拔人，显出什么呢？显出他在中国教会的带领是唯独恩典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有几个很了不起的人，对吧？不是说有一个道德上很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是王明道是跌倒的。他跌倒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出来之后他就再也不讲道。实际上从那之后，王明道就从来没有讲过道，一直到80年代被放出来，他可能小范围在家里面有些聚会分享，但是他从来没有正式的服侍过了啊。所以有人说，在20世纪 的教会里面有两位最伟大的布道家，一位伟大的布道家那是葛培里，他是整个教会历史上向最多人讲道的人，因为借助着20世纪有麦克风嘛，对吧？有那种大型布道会嘛，你那个斯普珍这样的，最多一个他们教会就那个会幕教会，伦敦会幕教会怎么样，也就是坐1000人嘛，对吧？但是那个葛培里的布道大会经常10万人、20万人参加，所以呢，有人统计葛培里是向超过几亿人，忘了，超过2亿人讲过道， 所以这是20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说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传道人，一位是葛佩里，他向着最多的人讲过道，是无人能比的。另一位呢，就是中国的王明道，他在半个世纪当中没有讲一次道，没有向一个人讲过道，但是 他在这半个世纪当中被上帝所使用的方式，主要的服侍的方式就是坐牢。所以你能够想象说，这个一样是你服侍主的方式，你的软弱和跌倒也同样会成为上帝使用你的方式。王明道从那之后就从未讲过道，但是他曾经的那些写的东西，他临时季刊从27岁开始一直办到55年55岁，对不对？所以那些东西对整个中国教会的影响仍然是不断的，就是虽然他没有讲到，包括说我们讲到说那个，哎，我昨天我看到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那个戴德森的墓，戴德森的夫妇的一个那个合葬的一个墓。然后在那个墓碑下面呢，就写了一段话，说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信呢，仍旧说话，对吧？却因信仍旧说话，所以他也记得他以前的信息，也仍旧的说话。这样子的例子很多了，比如说另外有一位今年初刚刚被主接走的边云波，对吧？边云波，边云波老弟兄的时候，在1948年，他是在成都和重庆的这一个叫做大学生校园复兴运动当中信主的，然后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那刚刚成为传道人，其实1948年、1949年就之后他就坐牢了。他在里面做了，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啊。我请你们可以这周也可以去读一下那首长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他在48年写的，48年他奉献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呢，一直到80年代他出70年代末他出狱出来，然后他80年代初他去到美国，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他的这一首诗已经被印成无数的这个单张，无数的书，在整个华人教会，但主要是海外华人教会当中，已经被传唱了50多年，啊，不是50年，没到50年，啊，当应该那个时候是三十多年，啊，嗯，就是他坐了牢30多年，出来之后才知道他坐牢前写的那一首诗，鼓励了教会30多年，一直大家在读他的这首诗30多年。所以这个是这个王明道。然后1984年，赵忠辉牧师，我们上次提到过，赵忠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信主的，受洗的。所以赵忠辉牧师呢，在1984年的时候，他就进到大陆来，他就到上海去拜访这个王明道啊。1988年、89年的时候，三字做了很多的努力，后来在88年。的时候请了葛佩里牧师来中国三字里面这个来访问了一次啊，访问了一次，结果三字就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传嘛啊，其实葛佩里是被利用了啊。那但是葛佩里来了之后，他还是提出个要求，他一定要去拜访王明道啊。三字呢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因为毕竟要请人家来啊。所以呢有一张在网上能够找得到这张照片，也是在大概1988年，在上海王明道的寓所当中，葛佩里跟他的合影啊。那个是20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布道家的唯一的一次见面啊。那么这个赵忠辉呢，也是在84年的时候，在他的家给他做了一个口述历史啊，口述历史。在这个口述历史当中呢，王明道说他在监狱当中，这个后来第二次入狱。他第一次入狱之后，他就向主悔改，然后呢，他慢慢的要去恢复他的信心和他的力量，然后恢复了之后呢，他就公开的，他就再一次他自己主动的去到那个派出所，然后就跟派出所说：“我之前写的悔改书，我现在收回来，我错了，我犯罪了，我说谎了，我当时说我有罪，这个我说谎了啊。”所以那之后呢？就把他们夫妇一起给逮了，啊，那么这第二次入狱呢，他被判无期徒刑， 被判无期徒刑，那么就一直到这个八零年，大概80年出来啊。那他在监狱当中一直没有圣经，他就跟赵忠辉说，他背得很多的圣经，他是背得，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啊。他不但背得很多的圣经，他中国文化底子也特别好，他背得很多的四书五经。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他写了一系列，他眼睛那个时候已经快要瞎了啊。这个视力不好，基本上不能够查考书籍了，但是他写了很多封这个为他自己的案件，叫做致江华院长书，江华是当时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在这个里面不断的讲，就是讲他的案件，说我为什么坐牢啊，我的这个案件为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放他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共产党呢是改革开放了嘛，改革开放要跟美国重新搞好关系了，所以1979年邓小平访美啊，1979年邓小平当时叫做副总理对吧？啊，叫邓副总理访美啊。那么访美的时候，当时美国的总统叫卡特啊，卡特呢是个好人啊，就是一个通常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呢，都是说这个人不太聪明啊，对，就是卡特呢是在美国总统里面不算很聪明的人。但是呢，卡特代表着美国社会在70年代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福音派的重新崛起，啊，就是美国经过60年代的这个性解放啊，整个民权运动，整个左翼的思想，整个反基督教的思想，到了70年代的后期的时候呢，这个福音派开始慢慢的声音变得比较强大，甚至呢开始影响到政治。所以卡特的上台，到80年里根的上台，接下来一直到现在这个叫川普，对不对？虽然中间呢隔了很多个民主党的总统，但是基本上这44年是美国的整个福音派运动的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复兴的40年。那么卡特当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公开的声称，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所以在他的整个跟川普或者小布什这些一样啊，他在那个时代，他在竞选当中就是诉诸于基督教的价值和他的基督徒的身份，讲他是重生的基督徒，然后他能够被选上，是代表当时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回潮，对吧？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回潮，所以卡特是好人啊。被选上呢，卡特就给邓小平提了一些这个要求啊，双方都会有要求嘛，那这个达成谈判，其中的要求就是在80年春节，80年元旦啊，是元旦还是春节我忘了，总之就是80年新年之前要释放王明道，然后邓小平一口答应，好，没问题啊，本来我们就拨乱反正嘛，对吧？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冤假错案，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啊，对吧？啊，对，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安排要在80年，要按照那个承诺，要在80年新年之前放王明道。但是王明道不干，啊，王明道说，因为你放他总有个理由吧？你放他只有两个理由，第一呢，就我们判错了，那就得我就要认罪，对不对？要政府就要认错，对吧？我们判错，我们不应该打击基督教，是吧？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是吧？那么第二就是呢，该犯确实改造良好，对不对？是作为你已经改造好了，所以提前释放嘛。那么王明道说，我不干，我没有改造好，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认罪，我没有被改造好，所以你不应该放我，你放我是违法的，那除非你说你判错了，你把整个这个撤了，那你放我可以。所以他不干呢，最后没办法，就把他给骗出来了，就把他给骗出来，出去我们要转个监狱，出去然后叽嘎把门在后面关了，回去吧，走了，想进来不了了，反正人放了，所以呢，王明道呢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之后呢，他就一直开始上访，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话就要上访，他就一直写信给最高法院，就是写了很多，就致江华院长书。就一直写给最高法院，告诉他们放错了，我没有犯罪，我这么多年之所以被关，只为着一件事，就是反对三自运动，就是持守我的信仰，我只为这一件事情坐牢，我也没有服罪，我也没有被改造好，所以呢，这件事情 放错了啊，错了。你要么就是平反这个案件，对吧？平反王明道反革命，因为那个叫做不只是他一个人，叫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啊，这个集团就人就很多了，全国有很多啊，比如上次提到像袁向成呢，还有这个林献高，他们呢其实都是王明道的后一代啊，比王明道要小得多啊。对，我上次有人说那个我说他们在1900年前后出生的哈，我列了很多的人，但其实有些人是在后面的一点啊，他们其实年龄是更轻的。林献高呢是在王明道面前是个年轻人，林献高就是以王明道分子被抓的啊。袁向成、林献高他们都是属于，其实从某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在1955年之后，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实际上就是王明道的同案犯，对吗？因为这个案件直到今天都没有平反，没有平反，就王明道反革命案、反革命集团案到现在仍然是没有平反的。所以如果你持守跟王明道一样的原则，你今天也仍然是同案犯，你今天仍然是同案犯。因为当时呢就是两个对新教，就是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一个是55年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一个是56年的尼托森反革命集团案。但是我们说尼托森其实已经被抓了5年，不知道被关在哪里啊。然后56年才跑出来，这个才冒出来这个审判。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起源啊，起源。所以今天他不平反，我们今天不叫反革命了，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叫寻衅滋事，对吧？我们叫这个其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被披上这样子的罪名是荣耀无比的事，阿们，啊，因为在这个国家没有给他平反之前，或者没有改变他的宗教政策之前，我们就是在这个罪名下面，带着这样的罪名，这就是教会在中国的旌旗冠冕，对吧？这就是神给中国教会所带的旌旗的冠冕。所以我们不是想尽早的取掉它，神说什么时候取掉它就取掉它，没有取掉无所谓，对吧？我们仍然是来信靠这一位主。天主教里面呢是另外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叫做就是那个公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啊。公品梅当时上海的天主教的大主教，我们上次讲到说天主教里面其实是蛮有骨气的啊。公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啊。那么好，我们回到这个50年最初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三自的缘起，我想不讲那么多了，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家庭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兴起。到了是吧？啊，好，时间已经到了啊。50年的时候呢，周恩来三次的接见这个吴耀宗和吴耀宗的整个所谓基督教代表团，其实都是他们钦定的人嘛。那么这个钦定的代表团呢也很有意思，吴耀宗也很有意思啊。就像我们上次有提到，他在重庆跟那个周恩来见面的时候，他跟周恩来说我们99%是相同的，周恩来不同意，是吧？然后呢他们到全国，这个代表团到全国去走了一趟呢，他们还以为周恩来跟他反复的承诺是我们是有宗教自由政策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这个代表团呢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毕竟是教会嘛，还是站在教会的立场，所以他们在各地去收集了很多各个地方宗教政策落实的不太好的一些案例。所以他们回到北京之后就想把这些案例呢报告给周总理，说请周总理看，在有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宗教政策啊，这个党员干部跑到教堂里面讲无神论啊，这些怎么样，这些事情都还多有发生啊，希望中央能够这个帮助解决。结果呢周恩来把他们列了500多个案例，周恩来把这个拿来看，甩在一边，就跟他们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宗教自由政策落实的问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民群众还接不接受基督教的问题。因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带着西方帝国主义的痕迹，如果教会不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如果教会不把自己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揪出来，那么人民群众根本就不能够接受基督教还在新中国存在。哇，这个话一说他们几个吓傻了，原来以为是要落实宗教政策，结果是存不存在都有问题啊。 所以呢，吴耀宗就赶快回去，自己就是根据周恩来讲话的意思，就起草了一个三字更新爱国宣言，要揪出我们当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要划清教会跟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界限，然后怎么样啊，然后写上去了之后呢，不满意啊，周恩来说这个哪个地方哈还不够深刻怎么样，又打回去，一共拿了三次啊。来了三次之后呢，最后写好了，写好了之后就找了这个一大帮的教会界的人士签字，发表全文和所有的签字一起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然后毛泽东看了说，这个应该中央电台广播，然后在其他光明日报还有其他网址上全文这个转载。转载了之后呢，就这个毛曾经有四次见到那个吴耀宗。吴耀宗在当时地位蛮高的啊，开国大典的时候他是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啊，你知道上天安门城楼上站不了多少人是吧，那位置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家一家三口都上去了啊，因为他的那张票呢是这个这边给的，然后呢宋庆龄专门给他的妻子跟儿子送了两张票来啊，所以他们是重点的这个统战对象，他们全家三口人都上了，然后老毛给他握了一下手，后来每一年什么国庆啊政协会啊跟他握了一次手，所以呢老毛跟他握一次手说，你们这个做得好，要签名啊，有些人会反对，一定要扩大签名。所以这样子呢，就从50年一直到53年，在整个教会当中开始签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那样的情况，你签是不签呢？那个是一个生死的一个选择。全国80多万基督徒到53年的时候，超过40多万人都签了名，超过40多万，一半以上都签了名，啊，不签就活不下去啊！不签的话，会被整个社会抛弃啊！啊，所以你会知道，整个中国教会实际上是在整体性上跌倒的，不但是王明道有过跌倒，整个中国教会整体上是跌倒，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体上是卖主的。在整个50年代的三次运动当中，不认主不只是三次而已，甚至鸡叫了很多天他都还在不认主，对吧？那不只是鸡叫之前而已啊，对，是整个教会是卖主。这种卖主的规模其实是历史上是罕见的啊，这可是亲自的白纸黑字的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哦啊，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签，一个一个的组织，然后你每个人签字过关，然后就开始发动这个控诉运动，就开始控诉宣教士，然后同工就起来控诉牧师，然后弟兄姐妹又起来控诉那个同工。对，这个秦德富有官僚主义，那次我叫他打印一个东西他一直没有打，他的心里面对普通群众存在着这种严重的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啊，这种话你知道，你在这听到在那个时代这就是很严重可以要人命的话，那但是在那个时代那种魔鬼的这个恶一旦在教会当中被释放出来了之后，这种控诉就变成铺天盖地的控诉啊，铺天盖地的卖主，铺天盖地的控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稍微还是有到王明道被捕之后，大概全国会有不超过10万人的样子是慢慢的脱离了三字，因为所有的教堂都是三字的，脱离三字就意味着你去不了教堂了，对吧？脱离三字就意味着你只能怎么样呢？秘密聚会了，你就只能在家里聚会了。所以这样子的家庭聚会就开始慢慢的兴起来，一直到五八年呢，三字运动又开始做了一件更恶毒的事情呢，就是叫做什么呢？就三字已经建立起来，它的目的就是打压教会。所以当三字被建立起来之后，还有比如说那个贾玉明。啊，贾玉明呢也是坚决一开始不加入三字的，可是呢宗教局几个干部进去跟他谈了话啊，可能有威胁也有利诱。其中呢有一点就是贾玉明呢当时是灵修学院的院长，他呢他也是一个作家神学家，他有好多的书在写，所以呢他是想保住他的事工，就是他要出的书 和他要做的这个学院，那人家都跟他讲，你参加的这个都是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出，我们可以给你出，然后 学院也可以继续做，但是如果你不参加的话那就怎么样。所以呢，贾跃民就参加了。贾跃民参加三自是对整个中国教会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是整个基要派的代表人物，他加入三自的时候，其实三自就把他当个头面人物供起来，就是三自全国三自副主席。可是几年之后灵修学院就关闭了，他的书也出不了了。到了58年，一件什么事呢？叫做联合崇拜。联合崇拜的意思就是打破宗派，既然所有的宗派都是国外教会带给我们的，对不对？都是帝国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跟帝国主义都划清界限了，那咱们在中国还有什么浸信会、长老会？那这不都不是保留着帝国主义的特征吗？所以在中国的教会都是统一，在新中国的教会都应该是一个教会，所以就取消一切的宗派，所有的宗派联合崇拜。联合崇拜是个幌子，联合崇拜实际上呢就大大的压缩教堂，比如说上海是100，大概上海有100-200所教堂，压缩到3间啊。成都在49年前是成都市内是26间教堂，压缩到2间啊，就是上香堂和恩光堂，压缩到2间。所有的地方的教堂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压缩到不但是1/10，有些是压缩到1%啊。1000间教堂可能只给你留了3间啊，5间这样子的。所以经过联合崇拜之后，所有的宗派全部取消，然后这个大部分的教堂关闭啊，10间教堂只给你剩1家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转入家庭聚会的人就慢慢在58年之后呢，转入家庭聚会的人呢就更多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了，我连教堂都少了嘛啊。然后一直到66年，我最后讲一点，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文革啊。那么就是贾跃民的悲剧啊，贾跃民的悲剧啊。前2年在网上有一个贾跃民的学生写的一篇回忆录，在里面提到说，在文革的时候，贾跃民有一次他见到贾跃民，贾跃民就跟他说，请他为自己祷告啊。然后他就说，贾老师，你都不是教我们祷告的吗？你为什么自己不祷告呢？贾跃民说，我已经很久不祷告了，我无法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神不听我的祷告，我没有办法再祷告。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啊。然后他心中就非常悲叹，说中国教会的一代属灵伟人居然这个到这样子的一个的地步啊。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最终的结局在上帝的手中，他是得救或不得救不是我们可以去评判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条的路上整个属灵生命破碎跌倒到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杨绍棠也是一样，最后在文革的时候在街上扫大街的时候倒在地上死了的啊。那这几位，这些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些加入三自当中的这一些的当时教会当中的重要的领袖基本上都活得不太长，但是所有这些家庭教会里面，然后这个55年、57年反右，然后就被关进监狱里面下放的人，到了80年前后全都放出来，都还活着，而且基本上都是活90岁，啊，王明道、袁向成、林献高、李天恩、卞云波啊，卞云波当然是在国外了，出来了，这一群人，你知道，全都是坐了几十年牢的。全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哪有什么营养餐是吧？哪有什么那个什么？但是，全都是活90岁，89的、90的、91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里面。我看到很大的上帝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当最残酷的文革来临的时候，这一帮中国教会的基要派的家庭教会的领袖都被神保护起来了，因为他们早就坐牢了。你明白吗？所以到了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然后自杀的、致死的、死的全都是三自领袖，全都是外面的三自领袖，家庭教会的领袖全都被关在监狱当中。那就像很多人就做过监狱的就知道说，对不对？从拘留所里面去到监狱，那简直就跟进了天堂一样 对吧？因为相对来讲，至少第一是有秩序的，没有红卫兵来揪乱打你，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虽然那个，但是呢，也还是饿不死的。甚至到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发现他们在里面呢，基本上还能活下去，还能活下去。所以呢，这是神特别的给中国教会存留的。我想存留他们到一个的地步哈，包括那个上次那个英强去他们回他们南州老家是吧？那个李景航长老对吧？他也是这个57年的这个右派对吧？也是前两年在夹边沟里面活下来的，然后前两年这个离世的这一帮人，神留他们到90岁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不单单是说为了说哦，他们个人蒙了上帝的祝福，当然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神存留他们给这几十年的中国家庭教会来做一个传承，来做一个传承。然后当这样的一个传承被建立的时候，神在陆续的接他们回天家。所以整个80年之后的中国家庭教会里面。我们后面他会讲到，就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有一批从监狱当中出来的，经过了火的试炼的老传道人，在中国的教会当中一直陪伴着中国的教会，一直陪伴到2000年以后才陆续的被主接走这一批人。所以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到这里，我请那个英强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感谢主， 哇，你的恩典何等奇妙，哇，你的护理何等奇妙，哇，我们在人以为没有出路，在人以为绝望的地方，主啊，你为我们存留希望，在人以为完全黑暗，一切全完了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就在我们软弱的生命当中就彰显出来，主啊，求你是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上学到你恩典的功课，因为唯独你的恩典是我们的盼望，主啊，唯独你的恩典是我们的依靠，主啊，在接下来的艰难的岁月当中，主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的道路是怎样，我就求你使我们以这些历史为借鉴，看到主啊你的手是怎样的引导你的教会，就使我们能够主啊对你有那真实的信 心。感谢主， 主啊，纵使我们跌倒，你要 阿们， 主啊，因为是你的恩典最终成为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忠心，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刚强， 是主啊， 我就求你的手来扶持你自己的教会， 阿们， 我在我们当中来拣选一些人，对啊，成为未来的世代的教会的见证， 感谢主， 主啊，就如同你使用王明道，你使用尼托生，你使用后来的林献高、袁向成、李天这一群你的忠心的仆人一样，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也拣选一些人，主啊，能成为未来的中国家庭教会，未来的中国教会，在他们面前来述说你的恩典，来见证你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求你特别的来祝福你，来使用你，来保守，求你圣约教会， 感谢主， 求你与我们同在， 阿门。